口不起床。这种故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？

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。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接近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？ 想着你的感觉，犹如雨的缠绵，淋湿我的岁月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。想着你的感觉，犹如风的缱绻，吹乱。